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主持人瑞丽。今天节目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到香港去读书、香港留学哈。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香港博雅国际教育研究院的副院长黄少乾老师，欢迎黄老师。 哎，大家好。 嗯，我们另一位嘉宾呢是香港国际教育交流协会华北区的负责人陈平老师，欢迎陈老师。 各位好。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二位老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香港，去香港读书可能需要我们内地的同学一些怎样的条件啊，会适合哪些学生。那首先呢，我们就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如果内地的孩子想去香港读本科的话，在报考的时候会有怎样的一些条件？ 其实内地学生呢到香港去升学的话有几条路径。 嗯， 第一条呢就是我们一般都认识的，就是以高考成绩去直接报考。因为香港是比较开放的一个城市，它全球上规模的那个考试它都认可，包括我们内地的高考。嗯，所以我们学生直接报考香港高考的话就可以直接申请香港的学校啊。但是呢这个途径呢，因为竞争，香港都采取那个择优录取的方法。 嗯， 所以呢竞争会比较大。很多时候好像要进港中科，就是港大、科大、香港港大、香港大学、香港科大， 嗯， 还有香港中文大，这些这个我们统称叫港中科的大学的话， 嗯， 一般都差不多去到那个清华，就北大、清华的那个水平。 要求分数是比较高的哈。 对，要求比较高。 嗯， 一般都是一本线上最起码要100分以上。还要英语那个单科成绩也要比较好。 嗯，那咱们报考的这些学校是在和咱们其他的报考高考的时候这个体系里头吗？我们在填报的时候会有吗？ 这个比较特别，香港呢有8所公立大学，然后还有加上私立的，其实总共能颁发本科一文凭的有20所。 嗯， 那在八大，我们一般了解的香港八大学校里面有2所大学呢比较特别、比较特殊的。第一所就是香港中文大学， 嗯， 还有一所就是香港城市大学。 嗯， 这2所学校呢它是纳入了我们内地高考的统招系统。 哦， 就学生呢就意思就只要以高考的成绩直接在系统里面填报那个志愿就可以了。 嗯， 但剩下的所有的其他学校呢都是自主招生，那学生一样可以申请就个别去考虑。所以这其他学校它你申请多少所也没有限制。 哦，那申请其他学校的时候是在也是高考分数出来之后，还是说高考完之后？ 如果你高考申请的话，就还可以比较晚的时间去申请，最晚的是6月中就截止啊。但有些学校也会在5月底就截止啊。但我们建议呢，学生如果你真的要去申请香港大学的话，要提早准备，因为这个申请的话这个资料还是要求比较高。 需要哪些资料呢？刚才您说过这个英语可能是要单独来评估的。嗯，需要怎样的水平吗？ 或者我这样子说吧，因为香港这个大学呢它的入学要求呢有3大块。第一块呢我们说的就是那个学术成绩，学术成绩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高考成绩。第二块呢就我们说的英语成绩，因为香港都是所有学校都是全英文的教学，所以对英语成绩也会有要求。那这2块呢其实就在我们的高考成绩里面都可以体现，其实我们的改变不多。但是香港大学里面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还有第3块，它要看学生的综合素质。他就通过面试来做那个评估评核。那这个面试的话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那种面试的模式它一般都是采取全英文的小组面试。那我们内地的学生没有经过 训练或者准备之前呢，一般都这个比较难去应付这个面试。有些高考状元甚至是高考状元，都会被这个面试刷下来。 也就是说，可能在书面上、卷面上的时候，可能很有优势，但是面试的过程中，尤其是英文面试，更需要他在这方面去加强特别的一个训练。 对的， 那这个是面试是在什么样的阶段呢？ 面试呢，一般就是在六月二十几号不是出分之后。那其实香港的大学呢，他们就能直接从内地的教育局或考试局里面直接拿到学生报考学生的那个高考成绩。他们就会马上去邀约学生报考了他们学校的学生。如果他符合要求的，就会邀请他们来面试。那所以这个面试时间呢，一般是从六月底就出分之后，一直到七月初。但一般就是在那个提前批之前，就是所以说香港这个大学的话，可以说是提前批的提前批。 就是说比咱们一般报考和那个统招的那个时间在此之前是吧？ 对。 如果是说真的有意愿要去香港读书的话，那么在准备高考的时候，对于这个面试的准备也应该是非常重视的啊。 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那如果是有些同学希望去香港来读书的话，那他会更适合怎样的学生？就是说他到那边能够适应，或者是说他的对于这个生活呀、语言方方面面能够让他读书的时候感觉到比较便利。 那我们的经验来看的话，其实在香港呢，你成绩好那种高考状元，又有那个多方的兴趣爱好，那个人的性格又比较开放就比较多元的那种，就会比较适合去香港。因为在香港的大学生活里面很多姿多彩，可以说那你在跟，而且你要跟香港本地学生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那个外地学生包括教授什么去打交道，其实这个是一个可以很享受的一个过程。 您说到这儿呢，我想起来曾经听人说过，有一个孩子呢，他可能不是特别适合去香港读书，他可能自己很内向啊，或者是说您提到的这个对于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并不是很适应，可能他中途又放弃了，所以说这样的孩子他不一定在选择的时候就真的适合去香港，或者说在选择相关专业的时候，可能对于一些研究性的专业可能更适合吧。 这个我来解释一下，可能我接触学生比较多。那可能这几年我们也和衡水中学有这样的合作，因为他的学生我们都知道都是属于学霸型的，成绩比较好哈。然后但是呢，我觉得他很多是在他们都是在课堂之内的，他不了解课堂之外的。他可能认为自己呢就是觉得可能是不擅长，然后不多元，其实他们了解还是很多的。还有的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现在不只是和家长去聊留学，我们也会给孩子在之前做评估，看他适不适合去到香港去读书，或者是海外，不要很盲目。那我们也会和孩子在聊，我可能会和孩子聊你为什么会去香港读书啊？当然我们会有一个这样英文的环节，有的孩子会说那可能是我妈妈让我去的，那这样可能就不是很适合。有的说我真的是很向往香港的大学，它的哪些个专业吸引了我，可能是某一部电影，然后想让我去香港的这个浸会去学传理专业。这样的孩子比较适合，他是比较自己有想法去的，这种呢可能和您说的是比较能快速适应的。哎，可能有一些是家长硬性的安排，他对自己本身没有什么想法， 或者 自己 不了解自己 、所以这种可能会不适应。 是可能在这个在学生对自己了解更多，或者说您说这个学校跟学生的沟通更多的这样条件下，可能这种盲目的情况会越来越少。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也会杜绝这方面的，不是说盲目的，然后 是所有的孩子只要是 他觉得香港好我就去。 是这样。 所以 其实从那个适应的角度来说的话，香港应该比海外的学校都要好适应。因为怎么说，香港都是一个华人社会嘛。那大家也比较熟悉，小时候可能也看那个看很多的，对不对的起来啊。 所以说相对来说从环境上和语言上可能都会相对容易适应一些哈。 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说到这个去香港读书，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这个学费水平怎么样呢？相对于说去其他的国家来说呢？ 是比较便宜的。一般来说，好像在香港去读书的话，一般的学费，我们统计了学费加上生活费，就是15到18万人民币一年。相对于你那个英美澳加的话，可能都起码要便宜一半的水平。 学费和生活费 是。那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因为它是往来于深圳比较方便嘛，拿着通行证，我有很多学生可能在周末都会去到深圳消费，然后这样的话也会减少生活的成本。还有一个呢，我觉得留学除了学费和生活费，还有父母去探望，这个应该也是计划这费用之内的。那我们要去到深圳的话，可能在国内是比较方便的，有家长甚至选择坐火车。 是。 如果要是直接去英国和美国，可能就是比较不便利，那费用肯定要高是很多。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考虑之内的。 从教学上哈，如果说香港去读书，咱们刚才跟国外的其他国家做一个简单的比较，那咱们在这个整个的香港的大学主要是本科的这个教育体系上，咱们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跟咱们内地和其他的国家。 那其实呢，在内地，就是香港大学跟内地大学呢是区别比较大。因为香港都是一个国际化，就是大学里面的叫什么，它的那个整个从体系上管理上面都是走那个国际化的路线。那所以对于包括教学理念这方面呢，都是跟国际是接轨啊，包括学分呢也可以，很多学校都可以互认。那但是在内地来说的话，这些大学呢很多都是要跟国外互认学分呢，这个是很难做到。 那倒是。 所以从这一点上面是区别非常大，因为从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方式各方面都不一样。但香港的那个学校呢，它的在所以它在世界上的个排名跟认可度还是比较靠前。好像我刚才说的港中科，就是港大、科大还有中文大，他们都是排在那个世界前50位。还有加上就是城市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也现在也进了前100，世界前100。从这个世界认可度上面，其实也可以看得到。 他的这个教学的体系或者是说这个理念的话，是更这个像英国吗？ 像英国， 因为他的这个， 对，其实他是历史原因，他肯定是比较偏向于英国的。因为就算研究生上面现在还没有变到美式，以前我们都是英式的，都是本科3年，然后就研究生1年。但现在呢，我们是本科变成了那个4年。但是研究生我们还是沿用那个英国的1年制。好，那这个体系还是比较偏向英国。还是比较倾向英国。 好，在之前和陈老师沟通的时候呢，也提到说在香港如果去读书的话，除了您提到这个英语分数之外，在就读的时候他的这个上课也是英文的。 对，香港都是全英文教学。所有学校没有是用中文上课的。除非你是学的那个专业， 中文专业 是中文专业，日语专业，这种就是其他语言。 可能中文专业有20%都不到吧。 对，起码那个教科书 英文 的。 那这个咱们内地的学生，在您的这个实际的观察当中，他们需要多长的时间去适应这个过程？ 这块的话要看他有没有提前做准备。如果他提前已经有做准备的话，这适应时间可以挺快。我们看到有一些预科读完预科做准备的学生呢，他过去的话可能1-2个月就完全能融入了。但如果是没有做那个准备，没有提前去学习相关的课程的话，他们有可能要花上一学期或甚至1年的时间去适应。这个也是也有一些情况，就是学生到了香港，他学习方面遇到一些困难，而且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找寻求一些帮助，那导致到后面他可能要放弃那个学历，要回内地。这个也是有的。 那学校就是香港的各大学校有没有针对咱们内地学生对这方面，尤其是语言方面的一些帮助呢？ 有的，非常多。就像好像粤语，他连粤语课都是免费的。 他帮助培训粤语是吗？ 对，因为你那个生活上面你肯定也会要用到粤语、那你要融入香港的社会怎么说你要会一点点。 还有其实一些私立学校的英文课也都是免费的、也是对我们内地生也是开放的。 您说私立大学？ 对，就是对，是这样。我们是公立大学也有、这个私立大学也有，都会有这些个免费的英语课，可以让我们学生去选择。 就是说他就读的这个学校、 是的，都是在这教育部二十所之内的。 一般是在入学之后是吧？ 入学之后是的。 除了上自己的这个本来的课程之外，额外再去选修一些 可以。 提高英语水平的课程。 还有一个我觉得我可以举例子、因为我这边接触学生还是比较多。那可能因为我有的学生就是他本身的，有的他想快速的融入，他就自己去想去和同学学粤语啊，然后讲粤语啊、那可能在购物啊等等方面都在努力的学。那有一些学生他可能更注重于学术，那在研究课本这个可能就融入的慢一些。所以每个孩子呢不太情况不太一样，根据他本身的需求。但是有的觉得可能成绩没有说很明显，但是他可能很快的融入到香港，可能为以后的就业打下了基础。所以说每个孩子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成绩一般呢，我们可能申请到了比较不错的大学，他可能觉得哇，我真的是比我之前优秀了很多。那可能真的是就是成绩突飞猛进。是这样。所以说很多的案例基本上还都是呈一个我说上升的一个趋势吧，这个孩子的表现。是这样。 当他适应了这个教学的理念和环境之后， 对 他自己可能会发现一些曾经没发现的优势，或者取得一个很大的突破。 对，因为可能学霸过去的还是比较注重修这个学术类的，有的可能不是学霸型的，但是也是被我们这个比较优秀、比较多元被录取了，可能更注重多元的一个发展。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那我们尤其是从高考成绩这块来说一下吧，就是关于咱们内地学生如果是过去读书的话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分数。那您说可能最好的学校，香港的学校可能要求在这个一本线以上，几十分或者一百分。那么其他的呢，就是说它应该是不同层级的学校适合不同的学生哈。从这方面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下吧，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哈。 这个的确是因为在香港呢，以前很多人都以为去香港去很难的一件事情，其实香港那个升学的道路还是很广阔的。因为香港这些学生中学生他也有分高低成绩的高低，也有这个不同的那个层次，香港政府也要保证他们升学的道路是畅通的。所以在香港呢，其实成绩如果比较一般的这个学生呢，其实他可以先去读一个叫做复学士学位，就两年制的复学士学位。复学士两年的，然后两年之后呢再升大三大四，那其实加起来呢就还是有四年你还是拿一个本科学历在香港。只是呢他学生是你成绩没达到直接入那个本科的时间呢，你就先要读一个复学士。这个复学士的话就要求就比较低一点，那好像你那个像港大的复学士的话可能就一本或者二本初二本多一点也是达到的。那如果其他的好像私立的或什么的，其实他可能你达到本科线其实也可以去升到那但要求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要对那个英语要求还有这个面试，就算复学士也是要面试的。 那这个复学士的报考的流程是跟其他的是同一个时间段吗？ 可以晚一点。一般复学士的话其实也可以报考，就是跟学士的一样的时间你去提前去报考但一般他录取时间呢会比学士会晚一点，因为先让那个学士录完。所以到七月初的时间呢，或者甚至到七月中也是可以的。 如果他读完这两年，然后后边的两年也能顺利完成学业的话，那么最后他 证书 他的对就是他拿到的这个证书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他也是教育部认可的。 就是说给他一个适应的过程是吧？ 对，是的，就是有两年，就是我们叫做二加二，就香港的二加二。你是在前两年，因为这前两年的课程呢都是比较我们叫通识的课程那你先学好之后， 就是通识 通识大一大二的这个通识课上面，专、 业是对 基础课， 是的 general 的一些 education。所以这个也是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尤其是我们内地学生，是如果成绩尤其是高考比较顺利，或者他已经决定往外走，但只是那个成绩上面没达到那个那么高水平的话，这条路是非常好的一条路，因为我们经验是有那个好像在高考只是三本的学生，考到三本的学生，他读完复学士之后呢，在一样可以升上学士啊，但当然他那个人生的学校就不是港大科大那种，他只能就升到那个岭南大学啊，但是你这个换了，如果在高考成绩去报考的话，也肯定是那种一本线上好几十分的，但他通过这条路径的话，其实就三本线也能去到，也能达到， 好，我再补充一下时间哈，升学的，我觉得一般我们的家长很多像直接升这种本科的，在十一月份就开始做准备了。哎，就是想要升，可能2019年的、2018年的十一月份就开始做准备了。那要如果要升副学士呢，可能在三月份就开始做准备了，就是第一次模拟之后，基本上在第一次模拟之后，孩子成绩就不会有很大的就是明显的一个分数的一个起伏了，所以说很快就会做决定。因为呢，这样的补充进来呢，补充比较多，选择比较多，是高考不再是独木桥，其他准备工作都是家长和学校都可以搞定。那孩子呢，也都是在高考之后。然后再去参加面试培训啊等等这些的，所以 但是在三月份要做一个准备和报考， 主要是准备一些成绩单这些。 好，各位听众朋友，说到这里呢，我们把香港去留学的本科方面的一些报考的条件以及升学的一些途径跟大家做了一个基本的介绍，欢迎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留学时间。我们明天将会请黄老师和陈老师继续对于香港的教育以及毕业之后的就业等等方向来跟大家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好，非常感谢二位嘉宾，谢谢。 好，谢谢。 谢谢 资深专家的深度分析，留学行业的全面解读，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专家小讲堂，欢迎关注留学时间微信公众号 RBC 留学全拼。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仍然是来自曼腾教育的杨老师和韩老师，一起来和大家分享美国留学就业的相关话题。大家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可能会想将来要从事什么样的一个行业，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就业的结果来导向选择专业，请杨老师和韩老师跟大家分享。 好，谢谢瑞乐老师。针对美国留学生呢，因为在美国留学生就业的压力在逐步增大，那今年也出现了即使抽到了工作签证，但是最后也没有被移民局所批准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所以呢，我们中国的留学生就一定要进行结果前置，那就需要在留学前就对自己有一个初步的定位，了解一下自己感兴趣的职业在美国的发展情况是如何的，以及有哪些公司它有招收留学生的可能性。那从一进入校园之后，能够通过跟美国职场的一个沟通和了解，逐步锁定自己的细分岗位，每年测试一下自己跟你的目标岗位之间差距有多大。 这个是不是有点难度呢？比如说我们刚入学一年到两年的时候，可能很难定这个方向吧，还是说相对更细的一个职位都要去想一下，这个操作起来大家可以怎么做呢？ 首先美国校园它是非常鼓励学生去进行一些职场上面的社交它有一些 career center 啊，或者是学校也会组织活动去请到职场上的人跟学生进行一个交流 这个会在大几开始吗？ 我们建议越早越好，我们通常从大一就可以开始，但是呢大二或者是大三的学生是一定要建议就开始要跟美国职场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交流了。 这个方面能给大家简单举个例子吗？ 因为以金融为例，它细分的行业有非常多，